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可就在海毛斗罗黄金长矛刺出，所有一切似乎都在按照他的剧本继续的时候，突然间，一种莫名的恐惧瞬间袭上心头。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那正面而来的，甚至令他都认为没有蓄力情况下无法抵挡的攻击，突然毫无预兆地消失了。而就在这时，一个没有丝毫气势迸发的黄金沙字，却从侧面印上了他那身毛合一的黄金长矛之上。岸边，唐三终于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在没有弄清楚对手领域属性的情况下，贸然作战，是你这整场战斗中最大的败笔。 就在海毛斗罗闯入宁荣荣幻之空间的同时，唐三的精神力也在飞速的跟进，并且最大程度的感受着他的能量变化。没错，海毛斗罗判断的正确，唐三虽然不可能判断出他的魂骨技能，但是当海毛斗罗发动一次攻击后，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在圣柱旁分离本体的时候，唐三却猜到了他必定有所图谋。看上去他似乎是打算用圣柱做掩护来分离本体，可是以他封号斗罗的实力，显然还远远未到坚持不住武魂真身的程度，而且这样做的危险性是极大的。但海毛斗罗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本身正处于宁荣荣的幻之空间内。幻之空间虽然不是先天领域，不能与唐三的两大领域相比，但作为魂骨领域，它的作用怎么也不可能只是让对手的精神力无法探测这么简单。幻之空间的技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迷惑。海毛斗罗正是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下出现了极其失败的判断。戴沐白那一击的威压是没错的，确实是真正攻击带来的压力，但是那威压却在幻之空间领域的作用下变换了一下方位，相当于是戴沐白攻击中的压力和实际的攻击力分开了，压力和气息从一个方向传来，而实际的攻击力却从另一个方向传来。而因为压力传来的方向正好是在海毛斗罗与海之毛圣柱的方向，完全符合对手之前所展现出的阴险，海之毛斗罗才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怀疑。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唐三的掌握之中，不论你有什么手段，只要作用不在戴沐白身上，那又有什么用呢？而戴沐白从侧面发动一击，在完全没有能防御的情况下硬生生的承受，恐怕换了海神斗罗波塞西都要受到重创。因为在发动攻击之前，唐三传入戴沐白耳中的指挥是亢奋粉红肠、超越极限墨绿肠、坚挺金苍蝇全部服用，武魂真身配白虎破灭杀，再加上宁荣荣的全面辅助，攻击力可想而知。如非这样，海毛斗罗又怎么可能感觉戴沐白的攻击力不逊于他的第八魂技？要知道，他可是类似于纯攻击性魂师的存在。破碎的金光从幻之空间内爆发出来，也就在这一刻，幻之空间缓缓散去。戴沐白和宁荣荣水淋淋地站在海之毛圣柱台上，就在他们对面，已经人毛分离的海毛斗罗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依靠着手上那根已经出现了一层裂纹的黄金长矛，才勉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不倒下去，但他身前的衣襟已经被鲜血染红了。唐三在岸边说的那句话他也听到了，艰难地将头转向唐三的方向。 是你？ 前辈实力确实强大，如果是正面对战，沐白和蓉蓉联手也绝非前辈对手。前辈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攻击力，虽然这一战前辈败了，但却是败在我们四人联手之下。 为什么？为什么你能预知我的所有攻击手段？ 我是一名控制系魂师，至于为什么，您很快就会明白的。 就在这时，宁荣荣与戴沐白眉心处都出现了变化，破碎的黑光融入戴沐白额头之中，而宁荣荣额头处红色七芒星喷出一道红光，照射在戴沐白身上，然后再转回本体之内。 得到了第五考完成度提升到 50% 的提示。虎啸声畅快地从戴沐白口中爆发而出，虽然这一战他与宁荣荣借助了唐三和奥斯卡的能力，但真正面对海毛斗罗的还是他们二人而已，而且他们面对的也是完全状态的海毛斗罗。作为七位圣柱守护斗罗中攻击力最强悍的一位，他给予的奖励也绝不吝啬。戴沐白的魂力没有像奥斯卡那样只是提升半级，而是完整的一级，这样一来也真正帮他提升到了80级的程度。海毛斗罗这才感觉到自己输的似乎也不算太冤枉。从武魂本身角度来看，他的海之毛并不次于戴沐白的白虎，但谁想这个拥有白虎武魂看上去是魂圣的家伙竟然已经到了即将突破80级的程度。这一战固然是输给了对方的控制，但同样也是输给了自己的轻敌。如果一上来就发动强攻，或许局面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戴沐白和宁荣荣同时向海毛斗罗微微行礼，白虎带着九宝琉璃飞身而起，再次与海面上借力，回到了伙伴们身边。就在他们落到岸边的同时，唐三肩膀一晃，已经飘然飞出，淡淡的能量波动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眨眼的功夫，他已经登上了海之毛圣柱台。这一次他直接将小舞从如意百宝囊中放了出来，甚至没有用瀚海护身罩帮他隐身。以海毛斗罗眼前的状态，如果他还保护不了小舞，那他也就不是唐三了。 虽然我并不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挑战前辈，但为了完成这第五考，我不得不如此了，请前辈见谅。 来吧，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资格接受海神九考的尊荣。 海毛斗罗这才明白之前唐三的话是什么意思，尽管他此时已经身受重创，但看着唐三额头上那灿烂的黄金三叉戟烙印，他却丝毫没有认输的意思，强打精神横起了手中的黄金长矛。海毛斗罗显然不像海马斗罗那么好说话，他看着唐三的眼神中甚至还带着几分嫉妒和不屑，嫉妒自然是因为唐三的海神九考，不屑更是为了唐三选择这个时候进行挑战。蓝金色光芒流转，一层宛如气浪般的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整齐的八个魂环飘然出现。当海毛斗罗看到他身上那三个象征着最高级别的红色魂环时，他整个人都呆住了。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明白，唐三能够接受海神九考绝非凭借运气。 虽然他比我要少一个魂环，可就算我是在最佳状态下能战胜这拥有三个十万年魂环的家伙吗？或许只有海龙那个变态才有战胜他的可能吧。 唐三抬右手按上了自己的三叉戟烙印，同时浩瀚的精神力出现了形制，湛蓝的光晕挥洒开来，不但带着海神之光的威严，同时也带着他那浩瀚的精神波动。刹那间，整个海之毛圣柱旁的海水全部平静下来，平静的就像是一面蓝色的镜子，而海之毛圣柱顶端喷吐冲天的金光也在这一刻暗淡下来，直到消失。海毛斗罗摇晃着身体后退两步，再次凭借手中的长矛才稳定住自己的身体。唐三并没有用精神冲击来攻击他，但只是那精神力一瞬间绽放出的气息，就已经令他这重创下的封号斗罗无法站稳。黄金三叉戟上光芒大亮，这一次甚至没有经过海毛斗罗的认可，海之毛圣柱上一道魔纹亮起，与唐三那黄金三叉戟烙印上的光芒融合在一起，小舞的额头上也是在此时闪过一道红光。 海之毛圣柱考核已通过。 前辈，对于我给出的这个答案您还满意吗？ 海毛斗罗嘴角处流露出一丝苦涩，如果说先前还心存一丝侥幸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战胜眼前这个青年。看着海毛斗罗那呆滞的样子，唐三并没有再打扰他，留下一根恢复大香肠，带着小舞飞身而起，与伙伴们汇合在一起，朝着下一根圣柱的位置离去。直到他们离开良久， 海毛斗罗才坐倒在地，但他眼中的嫉妒和不屑已经完全消失了，眼神中神色剩余的只有崇敬，恭恭敬敬地朝着面前的海之毛圣柱拜了下去，似乎是在忏悔着自己以前的骄傲。 蓉蓉，上来。 戴沐白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武魂真身，反而是向宁蓉蓉打了声招呼，身体匍匐下来，示意他到自己背上来。 哦，老大，你干嘛？ 我的考核已经完成了，下面就没有我什么事了。刚才的消耗也不算太大，反而是你，接下来还有两场硬仗要辅助呢，不尽快恢复魂力怎么行啊？你和小傲都上来，我带着你们走，这样既能给小三节省一些时间，也好让你们多些时间恢复魂力，好继续帮助大家通过考核。这第五考虽然是考核个体，但我们却同样可以发挥出团队的力量，只有这样通关才不会那么困难。 戴老大，你为啥不让我也上去？我速度也不快啊，而且我也要节省体力参加后面的考核。 切，别做梦了，死胖子，怎么说你也是个魂圣，走这么点路要是也算消耗，你就白混了这么多年了，想占老子便宜没门儿，我们家竹青上来还差不多。 奥斯卡有些小得意地扫了马红俊一眼，他可是毫不客气地就爬上了巨大的白虎的后背，看的表情是要多爽就有多爽，把宁蓉蓉也拉了上来，让他坐在自己前面。 小三，你要不要也上来休息一下？ 我就不用了，就算是走路我的魂力也能够慢慢恢复的。下一目标，海之幻圣柱。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